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以史莱克学院的条件，当然不可能提供全方位拟态修炼地，但天斗皇家学院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综合魂师高级学院，各种拟态修炼地需要全方位进行建设。像植物系魂师和食物系魂师还好说，但各种各样的兽魂师拟态修炼地可不是那么容易修建的。总不能给每一种兽魂师都修建一个拟态修炼地吧？尽管如此，经过归类划分之后，在天斗皇家学院内还是有着近百个各种各样的拟态修炼地。用天斗皇家学院招生时的广告来说，总有一处适合你。山中不但空气新鲜，而且非常湿润，心旷神怡的感觉很快就让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忘记了之前的不快。孙不语显然也不愿意提到那些学员，一路上简单的给史莱克学院一行人介绍着路上的景色。 学校的主校园区在半山腰，拟态区分布在山上山下各处，湖边也有。 孙老师，现在天斗皇家学院有多少学员？ 大约有500多名学员，基本上都是来自帝国以及附属王国的贵族子弟。大部分学员都分布在各个拟态区修炼，这主校园区反而没什么人。教师有50多人，论师资力量是足够了。只是，唉。 说到这儿，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众人会意的没有继续发问，很快他们就来到了半山腰。天斗皇家学院的主校园区全都是由平房建造而成的，感觉上倒像是一座堡垒。外围的院墙高达5米，通体为明黄色，看上去极为亮丽。即使是院墙顶端也覆盖着琉璃瓦，在夕阳的照射下分外绚丽。当唐三第一眼看到这里的建筑时，他的心不禁收缩了一下。此地的布局与当初的唐门是何等相像，回想起当初的种种，令唐三久久不能自已。此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了下来，随着远处彩霞的逐渐消失，天斗皇家学院内已经亮起了点点灯光。孙不语将史莱克学院一行人直接带到一间会客室中，让众人稍等，赶忙去找秦明去了。 你们觉得这里怎么样？ 很不错，比想象中还要好。我很喜欢这里的空气。 大师的建议确实不错，虽然学员拉圾了一些，但这里用来养老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距离天斗城又那么近，各方面都很方便。 看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养老了。 弗兰德院长，你们终于来了，我等的可是望眼欲穿呢。 哎，别那么多礼数了，说起来以后我们还要跟着你混了。这边你已经安排好了吗？ 院长放心，我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和天斗学院的高层已经打好了招呼，他们非常欢迎各位老师的加入，虽然他们不太相信学弟学妹们居然会那么强，但黄豆战队那几个孩子也做了证明，一切都没问题。这样吧，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们都远道而来，今天你们先休息一下，我给你们安排好了住的地方，明天我再带你们见见学院高层，把这件事彻底敲定下来。 秦明的安排令弗兰德很满意，他立刻带着他们来到天斗皇家学院主校园区西侧的一个院落中。这里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还有一个单独的大会客室，所有生活用品都是崭新的，整个院子就像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各方面条件看起来不知道比史莱克学院好了多少。不只是老师们满意，史莱克七怪也是大为惊喜，心里暗想，这位秦明学长的办事能力还真强，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妥当。众人集中在会客室中，秦明坐在弗兰德身边，向各位老师恳切地问道， 不知道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们还满意吗？上次回来和院方敲定了这件事后，我选来选去还是觉得这里最为合适，出了院子就能看到外面的山景，而且也可以看到下面的湖， 从这边有一条单独的路可以直接通往山脚，前往天斗城也很方便。 秦明，真有你的，你已经安排得很好了。 都是应该的。时间也不早了，本来我想请各位老师和学弟学妹们到天斗城内找个好点的地方给你们接风洗尘，但今天晚了点，就在学院内随便吃点东西，等明天事情都定下来以后，我想院方还会专门宴请各位老师的。 秦明，你也知道我们对世俗礼仪都不很在意，你也不用太麻烦了。 弗兰德院长，没有您和各位老师，就没有秦明的今天，这次终于有了回报的机会，我又怎么能不尽心呢？ 晚宴比想象中还要丰盛得多，虽然是在仓促之间，但秦明还是尽可能地准备了最好的菜肴招待众人。一顿饭吃到星斗高悬才算结束，史莱克学院众人赶路这么多天，终于到达目的地，也都有些累了，各自回房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唐三刚刚练完自己的紫极魔瞳，秦明就来了，还专门让学院聘请的厨师带来了热腾腾的早餐。 小三，你这么早就起来了？ 啊，学长，您也很早啊。 你们史莱克七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真不知道你小小年纪，是如何修炼出这一身本事的。你比当年的我还要出色得多呀。 啊，学长，过誉了。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我来天斗皇家学院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天资出色的学员也见过不少。像玉天恒、独孤雁他们天分也都非常好。但是他们和你相比却少了一种特质。你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你那变异的蓝银草武魂，而是你那冷静的头脑。与天恒他们的黄豆战队那一场斗魂，他们与其说是输给了你们的实力，倒不如说是输给了你的智慧和对战局的掌控能力。假以时日，你一定会成为一名顶尖的控制系魂师，能够令战友们发挥出全部实力，就已经是一名合格的控制系魂师，而能够掌控战场形势，以弱胜强，那就是顶级控制系魂师的潜质。你是大师的弟子，大师的教导是我远远无法相比的，我能教你的就是信心二字。不论局面如何，当你在面对敌人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必胜的信念，那么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出你的实力。小三，加油。说真的，我真想看看当你三十岁的时候能够达到怎样的程度。我相信你一定会超过我的。 谢谢学长，我会努力的。 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先后起床，在众人吃早饭时，秦明介绍了一下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员结构。 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一共分为三个层次，刚入学的学员和实力不足25级的为一层，名曰天威级。25级到30级之间又是一层天智级，30级以上则进入最高的天斗级。像黄豆战队的七人都是天斗级中的佼佼者，你们第一天在山脚下遇到的那些学员都是天威级学员。教师的分级和学员是一样的，只不过要求更高。魂力达到40级是天斗皇家学院，也是普遍高级魂师学院教师的准入门槛。在天斗学院，40级以上50级以下的教师就是天威级教师，50级到60级之间就是天智级教师，超过60级则是天斗级教师。昨天你们见到的孙老师就是一位53级的天智级教师，我呢刚刚成为天斗级教师不久。因为天斗皇家学院隶属于天斗帝国皇室，名义上的院长乃是当今天斗帝国皇帝陛下，因此学院内不再设院长一职，而是由资格最老也是实力最强的三位天斗级教师组成教委会。我指的学院高层说的就是他了。学院大小事务都由教委会来决定，一些重要事情还需要请示天斗帝国皇室。天斗帝国皇室对学院非常重视，虽然天斗帝皇无暇来管理， 但一般也会命一位地位尊贵的皇室成员来负责学院这边的事务。一些重要决定，教委会也需要向上请示。目前，天斗皇家学院教委会的三位元老教师都是80级以上的魂斗罗，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学院天斗级教师足有8位之多，在整个帝国都是极为少见的。 那这么说来，我们也都能混个天斗级教师当当了？ 那是当然。天斗级教师在学院的地位很高，一般只指导天斗级学员，而学院的天斗级学员只占总数的1/10而已，教学工作非常轻松，但待遇却很高。除了在学院内部的一切生活都由学院负责以外，每个月还有额外的3000金魂币作为酬劳，如有特殊情况还会有其他收入之类的。 3000？真奢侈。 弗兰德怎么说也曾经是院长，虽然他对这收入问题十分关心，但一直都没好意思问。此时听秦明说出3000金魂币这个数字，不禁大为满意，脸上的笑容顿时更加浓厚了，对着天斗皇家学院的满意度自然也是直线上升。 秦明，带路吧，我们去见见那三位教委会的前辈。 是。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